下一个要件呢，就是说呢，他人那个被害人呢，要受有他，应该不能说被害人，说他人受了才是他们的损害，就是行为人外资的时候才是他们的损害。那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处分财务人跟受有损害人可能就不需要同学，但是不需要同学，所以才会拿来有什么大事的问题。那下面有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整体的财产犯罪的犯罪，侵害整体财产利益的犯罪，所以你要是从经济性的财产利益这样的财产概念观点去看说呢，那被害人会不会因为这样一个前面的行为是用大幅的这样的行为，然后受成处分财务，受成这样的损害。所以这个跳楼大拍卖这个案子，甲呢，他把市价的就是100块衣服呢，把它标价3000块，对，然后在广告中就是说大跳楼大拍卖原价3000块，现在卖100哦。然后他们常见，就像是你要去那个商店跟特价说，现在打1折了，就像是把那个原价，然后把它提高一大堆价钱，然后再变成打1折，然后再恢复到原来的价钱。这种行为会不会是诈欺罪？当然不会，为什么？你是有使用诈术没有错啊，原本只有100块衣服，你为什么可以标3000块这样的价钱、啊？因为根本不值这个3000块的价钱，就是使用诈术。啊，你觉得很便宜啊，所以你去捡便宜去买了，但你也嫌错误，对不对？那你处分财务啊，你处分财务多少钱？100块，不去了，对不对？可是你受有损，啥也他们受有损害吗？你支付100块出去，你买到的是市价多少钱的衣服？那、啊、就是100块的衣服啊，对啊。所以，即便你觉得这衣服好丑啊，就是那是另外一回事，对。但是你的整体上，他们来看，你出100块钱出去，但你回来的时候也是市价100块钱。所以你就没有财产上的损失，就没有财产上的损失，所以就不会构成诈欺罪，就不会构成诈欺罪，这个要注意哦。所以像回到刚才那个张大千那个案子，那个案子如果说呢，那个复制品，那幅画的复制品本来就是3000万，本来就是3000万，应该这么说，对，3000万的话，他也只有卖你3000万，那这样只是骗你说那个是真迹，可是事实上那个是复制品，但复制品本身也是3000万，然后你也支付3000万出去。所以你支付3000万出去，你换得回来的是什么？3000万的复制品，对，那个跟市价是相仿，是相当的，所以你也没有财产上的损失，你只是觉得很衰，怎么会买到一个复制品？但那个复制品在市价上面真的是3000万的话，那被害就没有损失，被害就没有财产上的损失 ，OK？ 因为为什么这样子？因为这是一个整体财产利益的纠纷，它保护的不是行为处分财务的自由，诈欺罪不是保障行为处分财务的自由。如果说呢，你花了跟市价相当的东西，但是却买到了不符合你的目的的话，那这个不是诈欺罪要保护的对象，不是诈欺罪要保护的对象。像什么？像下面这两个案子，第一个是无用的百科全书，其实王哲健老师天龙八部没有啦，你买天龙八部干嘛？买不完，然后推一点又没了。那书商跟你说买王哲健老师天龙八部哦，就要考上国考哦，对不对？然后那个家里面心急如焚的人，那个家长啊，就是想说哦，那王哲健好像。大法官在电视上有看到他写的书应该很好哦，这样子。然后呢，然后就被骗，啊，不是被骗，然后那个商店那个店书店就跟你说啊，你买那个《天龙八部》，我家给你儿子看，你看完之后看完整套都可以考上国考，就可以当司法官。那个爱子心切的父亲就买一整套回家，拿3000多块保险，那时候买成这个样子。不是我被骗，我是应该情愿自己去买的，对。然后呢，就被骗。你看，我意思是说，《天龙八部》当然是有用的，对不对？对。只是说那个大家在举例子的时候，有时候就举说什么啊，这个东西是国考上面非常有用的书啊，就马上家一看就知道是一文不值的书，根本对国考一点帮助都没有。对，那这个案子把它改成百科全书，就参加国际书展啊，就会有一堆人给你推销百科全书啊，然后就会过来啊，就会靠近你说呢，这百科全书5000块，你儿子要去考那个什么电机系啊，还是什么生物系啊，就看这套百科全书就会考上这样子。然后想说哦，这个考这款就会考上，然后新到台面再买回家给他儿子看。对啊，他就说一定没用，可是那套百科全书真的值5000块，你也花了5000块去买，所以显然是什么没有财产上的损失，但是觉得很机车，可恶，我花5000块去买到一个一用都没有的东西，可是那个买到一用都没有的东西，本来就不是诈欺罪要保护的对象，财务的处分自由不是诈欺罪要保护的，它保护的是那个有没有财产上的损失，所以你出了5000块去买到一个市价5000块的东西回来。这个情况底下就不会算是构成诈欺罪，叫同说说法。但是少数说会认为说，像上面所说的一个出题字有没有？如果你偏离的行为去购买处分财务这个使用的目的的时候呢，重大偏离处分财务的目的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另外认为说还是要视为是财产上面的损害。不过这个见解是少数说，而且这个见解跟什么侵害整体财产利益的这样的见解是不同，是没有办法相符合的。 重点应该是你支出去的是财，牺牲支出去的财产利益是多少，回来财产利益是多少。如果打平的话，那就没有财产损失啊。对啊，这跟你的之所以为什么要支出这样一个财产目财产利益是没有关系的，是没有关系的。好，下面这个欧喵歌舞团，对，黑猫歌舞团，他说呢，一场秀呢开价1000块，你到场表演要1000块，然后就增加收入，他就打出说。电视明星哦，那个谁会来哦，这样子的不实广告，然后呢不加价，就是这样子，就是还是1000块，就常常爆满，就发现说根本就没有电视明星来，都是一些黑猫在上面跳舞。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你花1000块钱出去看这样的表演，你有错啦，原本期待看到张学友会来啊，歌神啊，医生会来啊，什么什么的，结果通通都没有来，只是好几只猫在上面跳舞的话，你有错啊。你是支付1000块出去啊，没有看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呢，这些猫跳舞在市价上面就是1000块钱啊，你要看这些猫跳舞就是1000块嘛，所以你也是回到收到什么1000块的这样看这些猫跳舞这样的福利，所以你财产上面就没有损失，只是觉得是很机车，电视明星来有骗我的这样子。可是这个因为你整体财产上面还是没有损害，你仍然不会构成大侵权、大侵权的基准罪。OK， 这个是财产损害的部分，你要从这几个例子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好，那继续往下看。第四页的上面呢，是说呢，有人主张说啦，不需要受到财产损害，但是财产上面有受到损害的危险的时候，有受到损害的危险的时候呢，就可以构成诈欺罪。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一个见解，为什么？看他举的例子是这个，你欺骗买受人呢去买到赃物，那明明就是赃物，然后你跟他说那个不是赃物。有可能说你没有跟他讲，你跟他说那个是账户，然后就欺骗他，就比如说啊，这道道利益是我买到那个正版的东西，又不是账户。账户的所有人随时都可以用什么来请求返还？账户所有人用什么来请求返还？民法上面用什么来请求返还？你买到账户，可能会有权益瑕疵担保问题啊，对不对？或者什么物权上面的那个99的问题啊，对不对？那是一大堆以后的问题，反正就可以请求你返还就对了。那你请求返还，要是说他行使请求权，当然啦、啊，在他们主张说财政中介认为说，当你买到赃物的时候，其实那个赃物的所有人还没有行使什么民法上面的返还请求权，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只是什么，你没有现实上面的刷财产上面损害，但是你随时都有什么被取回赃物的危险啊，你买到的东西随时都有被人家要回去的危险嘛、啊。那个危险就已经是一个这里所说的具体危险了，财产损害具体危险没有错，你有拿到那个赃物本身，在那个当下你有受到实际上的损害，你还是保有那个赃物，还是持有那个赃物，但是过一个礼拜可能那个所有人就来追到你身上了，你就要返还给他，所以这个时候呢，已经虽然没有实际受到损害，但是有受损害的具体危险，所以还是可以被认定是这个损害，这个参考钱就好了。为什么？你也可以说，到时你现在买到是一个赃物。那你买到赃物本身，那个在市价上面会跟原物价相当吗？当然就不会啊。一台车子如果那个赃车的话，有可能就那个价值是怎么样，下跌5000元。那下跌5000元的话，你买到个下跌5000元，然后你出去是什么市价的一个钱呢、欸？你出去是市价跟市价相当的钱，你就怎么样受财产的损害啊？你干嘛还就要说这个叫做具体危险？损害是具体危险就不需要，应该是实际上面根本就是已经有受有损害，而且你把他说。财产上面损害的只要有损害的具体危险就可以了、哦。那你这样好，就把这个诈欺罪解释成什么危险犯，这样对吗？诈欺罪是实害犯，而不是危险犯。所以你买到这辆车，应该就是什么？应该就是已经受了实际上面的损害，而不是受有损害上面的具体危险。要这样解释，还是比较符合财这个诈欺罪是一个实害犯罪的这样一个观点。OK， 好，那这个是有人是这么说啦，那大家听听就好。第五个要件就我刚才讲的。各个行为的顺序方式之间都要有所谓的因果关系的要求，你使用诈术，然后你因被相对人因为你使用诈术关系被骗，然后才去处分财物，这些东西，然后处分财物呢，才要直接导致财产上的损害，这样才可以成立诈欺罪。所以下面这个案子啊，这个帅哥裴永俊呢，跟那个乙女说呢，来这件衣服上面有我裴永俊的签名，卖你100块钱。实际上那件衣服呢，因为臭死了，就会卖100块钱而已。那乙女听闻之后呢，就好，我要买，因为是裴永俊的衣服，所以我一定要去买。就算是1000万，我也要去买。显然什么？是用诈术是什么？明明就只有100块衣服，就你卖我500块，就是用诈术啦。可是相对有因果性错误吗？相对有因果性错误吗？是有啦，有因果性错误啦。因为他说哦，现在这个东西是是500块钱没有错，可是。他是因为裴永俊跟他说，那个他500块只卖100块，去买一件衣服吗？不是， 他之所以为什么会处分财物，因为他是没有去卖的。对，所以这个跟什么，他骗他完全没有关系，他就算骗他一千万，他还是会怎么样，还是会买。所以这个部分因果关系就会断掉。因果关系欠缺的话，还是有可能成立什么未遂哦，不要忘记了，因果关系断掉还是有可能成立未遂，因果关系断掉问题还是有可能成立未遂。这个中间是用诈术，如果跟你现行错误没有关系，依照实务见解，诈欺罪着手是使用诈术就开始着手了，那还是会成立未遂，那这样成立未遂 ，OK， 要记得。好，那这是因果关系的问题，一定要串起来，一定要串起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务上面比较蛮有趣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信用卡诈欺，信用卡诈欺，这有好多好多种类型的，都还蛮有趣的。这个考验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刑法不好，这考验应该是民法不好。对，你们在民法上面学到那个信用卡的那个结构，在哪里学的、啊？民法上面怎么都讨论到信用卡的问题啊？在个啊，对不对？在个什么委任的时候会考虑到信用卡的问题嘛，对不对？有信用卡吧？没有，都没有，怎么样？都是好孩子，都没有信用卡。没有，我不是说有信用卡就是坏小孩。对，信用卡的结构是什么？它通常是三方关系嘛，对不对？会有什么持卡人啊，还有什么色月商店嘛，对不对？还有什么发卡银行，通常会有三个。当然有时候只有什么，如果那张卡片那个信用卡本身就是特约商店所发的出来，就变成双方关系。对，但是比较多的情况就是持卡人、特约商店跟什么发卡银行之间的关系。所以它结构上面会涉及到三方关系，所以会导致说你在诈欺罪判断上面就会比较复杂一点。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案子，叫滥用信用卡，明明就知道说你账户里面没有钱，而且没有信用额度了，都是零，全部都归零。然后呢，你还持信用卡呢，像这个特约商店就是零公司呢，去买了300,000按摩银台，结果当然就没有办法付钱啊，对不对？你卡就刷爆了、啊。那这个案子会不会构成诈欺罪？明明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存款账户，金款存款账户已经没有钱，也没有额度了，然后还去买300,000来摸，实务所会，为什么？因为未付理由，我们直接把它给驳回好了。对，因为没有付理由，他就没有说，反正说啊，你明明知道没有钱，然后你买300,000的这样按摩椅，就是什么使用诈术、哦、然后相对人受损害，谁受损害啊？你觉得谁受损害啊？如果要损害的话，你觉得这案子是谁受损害？行为受损害吗？当然不会啊。受损会要么是特约商店，要么是发卡银行。你们觉得谁会受到损害？是商店还是发卡银行？商店，那商店就是他会去看你说你刷卡的时候，你刷卡里面还有没有余额吗？卡片余额还有多少吗？不会啊，对不对？他只要负责什么，他有可能就是说啊，你来刷卡啦，对他只要负责的话，那上面的签名跟你是同一个人，然后就可以让你刷，再刷。他知道让你刷卡之后，他就可以从什么特约商店那边拿干嘛？依照发卡银行跟特约商店之间的那个契约关系，只要有人刷卡，基本上那个刷卡的人都可以怎么样延后付款。那特约商店呢，他虽然支付财务，但是他可以之后怎么样跟发卡银行去请求给付那个货款嘛，对不对？给付那个款项。所以如果说特约商店可以之后事后再向发卡银行给付那个金额的话，那基本上受的损害的不是特约商店，而是谁？发卡银行，因为什么？因为发卡银行在月底的时候在跟行为要钱的时候，他就怎么样，要不到，那就是什么受有损害，那就受损。所以这个案子受有损害是，要说受有损害的话，那也是银行，那也是发卡银行的问题，不是特约商店，因为特约商店基本上原则上都可以通，都可以抽。因为你看他刷的卡是真的啊，只是说他已经没有余额了，只是说他没有余额，所以特约商店应该是可以从发卡银行那边获得一些，获得一些就是那个支出去多少钱，他就可以刷多少钱，就可以拿回多少钱，所以特约商店是没有损害的。那实务见解就认为说。啊，反正就是用诈术嘛，你明知自己没有几部那个货，几部信用卡债务的能力，然后你还去刷这么贵的东西，然后是发卡银行受损害，那就是什么成立诈欺罪，这是诈欺的面，诈欺取财。我觉得这是诈欺的面，诈欺取财。他因为诈欺行为，所以获得什么东西啊？那300,000元的按摩一样，对啊，或者300,000按摩，看起来是诈欺的利，看起来诈欺的利。可是如果你从什么，你不是从这个角度去切，你是从什么之后我月底的时候我就怎么样，我就不用付钱啦、啊，不是吗？那个发卡银行账单到你家的时候你就不用付钱，也不是，你还是要付钱啊，应该也是要付钱的、啊，他没有免债的意思，所以应该是诈欺得利，啊，不然应该是诈欺取财啊，对啊，应该是300,000按摩椅或者300,000按摩椅卡还是诈欺取财，你还是要付钱，只是说你没办法付出来，所以银行受损害 ，OK， 这个是实务见解。 那学术上面会怎么说呢？学术上面很简单，学术上面你只要把它套到什么黑板上面那个顺序关系去检验，看有没有符合就可以了。第一个，他们使用诈术，有啊，就明知自己已经有了可以刷信用卡了，还去刷30万让他们离开。对 ，OK， 就使用诈术。现在问题来了，相对人陷入错误，谁是相对人？是发卡银行还是特约商店？他是对谁使用诈术？他刷卡的时候是对谁刷卡？对特约商店刷卡哦，不要忘记，他是对特约商店刷卡，对特约商店刷卡，所以使用诈术对象是谁？是特约商店，是特约商店。特约商店说啊、哦，原来是你，就是他也想说，其实照理说，其实他也没有对特约商店使用诈术啊，为什么？因为特约商店根本就不会管你说这个余额还有没有多少，他只要看说啊，卡片上面签名跟你现在当中的签名是不是一样的，他就让你刷了，就这是一点。第二点，如果再往下看，好了，就算你说特约商店是有对他使用诈术好了，他有限于错误吗？没有啊，只要是有持真卡来刷卡的人，我都让你刷啊。所以他持的是不是真卡？是啊，他持的是真卡。我怎么管你说里面的余额还有多少钱呢？所以他根本就没有限于错误啊，所以根本就不会成立诈欺罪，在这边就断掉，在这边就断掉了。那你说我对于特约商店使用诈术，我可不可以把它解释成对于银行使用诈术？因为他们两个行业其实一起的，可以这样解释吗？那就涉及到民法上面的问题啦、啊。特约商店跟发卡银行之间是这种利害关系相同的角色吗？我觉得才不是的。为什么？签约关系他自己盘算的预算盘是什么？就会有持卡的人，持这家银行卡的人就可以很方便来我这家店里面刷卡，那我就会获得业绩，就会成长，对不对？那发卡银行想的是什么？让消费者方便，然后呢，我特约商店就让你刷，但是呢，我发卡银行我根本就不想介入什么特约商店跟什么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啊，发卡银行就不能白去介入他们。如果你们两个纠纷不关我事，发卡银行就又怎么说呢？所以显然，发卡银行跟特约商店本身的利害关系也不是相同的，也不是相同的。所以你不能够把对特约商店使用诈术这样的行为，把它解释成对银行诈术行为。OK， 所以如果说我们不能够把特约商店的诈术去把它解释成对银行诈术的话，那最后是什么？处分财务，处分财务跟那个处分财务，刚才讲过，处分财务跟那个受损害啊，不是，处分财务跟受损害人的确是不一样的人，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案子里面，他就是没有对银行去使用诈术，他根本就没有对银行，他对使用诈术对象是特约商店，他对是使用诈术对象特约商店，不是对银行，不是对银行，所以当然就不可以对什么，不能够成立诈欺取财罪，不能够成立诈欺取财罪。OK， 这个是第一个情况。那德国法上面当然是认为说这种滥用信用卡的行为，他们本来就不认为说这是诈欺罪，所以他们另外再定一条266A，他们认为说呢，谁要是滥用信用卡，明明知道自己的信用卡额度已经没有了，然后去刷卡消费就处罚，他们是另外立一个这样的条文的处罚。可是我们有这样的条文吗？没有啊，所以当然就不能够依照这样相同的解释。所以到学说见解，这个案子里面是不能够成立诈欺罪的，是不能够成立，因为它是对于特约商店使用诈术，对特约商店使用诈术。但是特约商店也没有限于错误啊，对啊，特约商店也没有限于错误。那你说对银行呢？他也没有对银行使用诈术啊，不是对特约商店使用诈术，那就算银行受损害又怎么样？你一定要是什么？对银行使用诈术，然后银行去怎么样？处分鉴于错误处分财务，然后受损害才可以对银行成立诈欺罪。但是你一开始是对于商店，不是对银行，所以没有办法对银行成立诈欺罪。OK， 他欠缺了第二个要件。好，这是滥用信用卡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那如果是拿人家的信用卡来盗刷呢？这个很稍微困难一点。他说第二案，他说假的趁你不注意时候取走信用卡一张，然后拿这个信用卡呢到你的这个特约商店去消费刷卡3000万，然后呢再偷偷把那个信用卡放回去。请问大家之前在学窃盗罪的时候，针对信用卡会不会成立窃盗罪？还记得吗？针对信用卡会成立窃盗罪？取出当中我针对信用卡会成立窃盗罪？信用卡本身有没有财产价值？没有啊，它只是让你好刷卡而已，你月亮在付款。对啊，所以信用卡本身只是让你刷卡的工具而已。所以你偷偷把它放回去，显然是什么？没有不法所有意图，你现在没有不法所有意图。OK， 那是以前是针对信用卡的部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说，你现在拿别人的信用卡，这当然是真卡，然后冒充别人到别人的店便利商店，对特约商店去刷卡3000万，这个部分会对谁成立诈欺罪？会对谁成立诈欺罪？我觉得呢，要么就商店，要么就发卡银行，还是最好两个人啊，对不对？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好了，使用诈术对象是谁？使用诈术对象是谁？ 用诈骗对象是特约商店一样啊，跟大家讲使用诈骗对象，它谁限于错误？特约商店有没有限于错误？这个是笔电的卡片，那你现在这个是本你是本人吗？不是啊，然后他就骗他说我是本人。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请问各位哈、哦，是不是本人来刷卡对特约商店是不是重要？会，特约商店通常没有回去刷卡过啊。刷卡不是在上面签名吗？对不对？这边签名就足以表示说什么？啊，你是本人，我就让你签。对，所以那个东西至少你要签名，要表示说什么？既然要求你签名，要表示说人的同一性，你是不是就是这个信用卡持卡人？这件事情是不是信用卡所有人的事情就是重要的？那你当然是骗特别商店，所以特别商店就是你错误。现在问题来了，你的卡片被人家盗刷、被人家取走的时候，通常你就会去干嘛？就止付通知啊，对不对？要求说那个东西不可以落。卡片不见了，所以要办挂失啊，挂失在法律上面就止付，所以要通知银行啊，通知银行，然后银行就通知特约商店说那个卡片有可能已经被人家取走了、哦，那个刷卡人有可能不是真正的卡片的持有人哦，所有人哦，你要注意一下哦，不可以再付款哦，然后不可以再让他刷。如果说那张卡片已经被止付通知了，那特约商店还限于错误，他限于错误，因为骗他说你是真正的卡片持有人嘛，对不对？特约商店就限于错误。结果让你刷之后，因为那张卡已经止付通知了，所以显然特约商店有办法再从银行里面拿到钱吗？就不行啊！因为银行已经说，我早就跟你讲过，我只要发布公告说这张卡已经遗失了，已经被止付了，对，那显然什么？特约商店就不能够再向发卡银行再获得那笔钱，所以这时候受损害的是谁？受损害当然是特约商店，因为他拿不到钱。对，那现在好就好玩了。你使用诈术的对象是特约商店，特约商店以为说你是真正的卡片的所有人，然后所以错误，然后让你刷卡。对不对？那你刷卡，然后把财务商店里面的东西也交给你了，然后也受了损害了。所以这个案子如果是止付通知的情况，你对于特约商店就已经构成什么诈欺取财，就构成诈欺取财。那换个角度来看，如果卡那张卡片还没有止付通知的话呢？你看有没有收到止付通知的话？还没有止付发止付通知的话呢？你例如说银行根本没有发现说那张卡片被人家盗刷、啊，那显然是什么？显然商店可不可以再从特约商店可不可以再从发卡银行那边获得款项就可以啊，那商店既然可以获得款项的话，商店有损害吗？就没有损害。那受损害是谁？银行受损害就变银行。可是请问各位，请问有对银行去使用诈术吗？没有啊，一定是先使用诈术，对不对？然后使银行先错误，对银行使用诈术让银行先错误，然后产生财务，银行受损害才可以构成对银行产生诈欺罪。你虽然在这个没有止付通知的情况下，银行还是要乖乖付给特约商店钱，没有错。但是银行受损害，但是因为你一开始的使用诈术的对象就不是银行，就不符合黑板上这个定制犯罪的要求、顺序的要求，所以就没有办法构成诈欺罪，所以要分开情形讨论。那实务嘞，还是构成诈欺罪，反正我管你受损害是谁啊，我都不用去管了、啊，就是使用诈术让某个人受损害，这就连起来了、啊，这就可以构成诈欺罪。就非常快，，OK。好，那这个实务点大家自己参考就好了，很长很长。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种案例，就是，那要是说你拿是拿了一个伪造的，信用卡，然后去盗刷的，去刷伪造的信用卡去刷卡的，就像前面的那个第三个案例说，假的去伪造，他先伪造信用卡，然后再使这张伪造的信用卡到特约商店去消费四千万，到底买谁买四千万？第一个，你去伪造信用卡，这本来就成立什么？伪造信用卡本身就成立什么？201条之一，伪造信用卡罪。伪造信用卡本身就成立了201之1的伪造信用卡罪。下一个，你拿这个伪造的信用卡到特约商店里面去消费四千万，那就是什么？行使伪造信用卡的行为啊，又构成201条之1的第二项的行使伪造信用卡罪，就是构成行使伪造信用卡罪。通常这种行使伪造犯罪啊，行使伪造的这种东西啊，通常会另外再追加一个什么诈欺罪，因为根本就是假的、啊，根本是假的，所以有可能考虑诈欺的问题，在诈欺罪的部分是对什么部分？拿一张伪造的信用卡去到特约商店去消费4000万元，请问各位他有没有使用诈术？那是伪造的信用卡，事实上有这张信用卡吗？根本就没有，是使用诈术。OK， 对谁使用诈术？特约商店使用诈术 ，OK， 信用卡犯罪都是对特约商店使用诈术，特约商店有没有限于错误？他有限于错误？有啊， 他想说哦，就是这样的人嘛，对不对？然后他就是让你刷卡，好，让你刷卡，就让你刷卡，他也不就是那个人嘛，这样卡就是我人，但事实上那张卡根本是伪造的，那是伪造的，而且错误，然后也处分财务了，把商品里面的东西交给你了。之后有没有受到损害？损害在哪里？特别商店要跟谁要钱？跟发卡一样要钱。在特别商店跟发卡一样要钱的时候，你觉得发卡银行会说什么？我们银行都就没有这个账户啊，我就没有人去申请这个号码、这个卡片啊，所以我不付钱给你啊。对啊，所以发卡银行就不会对什么特别商店去支付款项。那意思是什么？特约商店把自己的商品卖出去了，但是却没有办法从发卡银行那边拿到跟等价商品等值的价钱回来，那就受了什么？但是他们损害，而且一开始行为也是对特约商店使用诈术，所以这个案子不论是依照刑事实务见解，都会认为构成诈欺既遂罪，大欺的大欺取财罪，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没有问题的。OK， 好，这是比较简单的伪造信用卡，然后去刷卡。下一个呢是实务上面常在讨论，但是学术上面还没有看到有人去讨论的，也是有啦，只是比较少去直接去单独挑这个问题出来讲。这个叫做假消费，就是刷卡。这个可能第一次看到的同学会觉得这什么东西很奇怪，可是事实上真的还蛮多人是这样做的。你看看历史史在第四页的这个案例，他说呢，甲呢为了向呢特约商店的老板，因为他老板认识，他想说，老板你借我100万好不好？通常借的钱通常会叫人家开票啊，还有什么？不过这也是一种方式，什么方式呢？就跟特约商店老板说，我要跟老板借100万，然后就跟老板说，老板也就说好，那你先在我的商店里面。先在我商店里面刷卡，可是事实上借款人根本就怎么样，没有在商店消费。可是他说，老板说，你先在我商店刷卡，好，然后那个借款人就在他商店刷卡，刷多少钱呢？刷100万。可事实上他有在商店消费吗？完全没有，他只是单纯的说刷卡，就刷卡，看起来好像什么，这个借款人在他商店里面已经有消费，然后刷了100万这样。那这个商店老板给他多少钱呢？因为他借款给他嘛，他答应借款给他，就给他多少钱呢？就是95000块。你知道为什么会比较少吗？利息要扣掉啊，对啊，利息先扣掉嘛，对不对？通常都是这样借钱的，没有人会借你直接，你跟他说我要借你借我100万，他说好，我就给你100万。这只有在亲朋好友之间会这样做，但是通常说你去别地方借钱，通常都会把利息先扣掉，所以都不会，你拿到的都不会是什么完整的你当初要借款的那个数字。可是你付的债务是多少？你当初说的借款数字就是100万，但是他不会给你真的100万现金，他只有给你会扣掉利息的部分。那你之后还他的时候要干嘛？除了那个本金之外，你要附加利息啊，对吧、啊？所以可能会有什么重利罪的问题啊，那是后面的问题。那后来呢？这个乙呢，这个特约商店老板乙呢，就从那个发卡银行那边就拿到100万啊，因为他说，哎、欸，有人在我那个店里面刷卡消费，然后刷了100万，那当然他跟发卡银行要的时候，他当然就跟他请求100万啊。那发卡银行也真的给他100万，也真的给他100万。那之后呢？如果这个案子呢，后来那个借款人呢，在那个账单下的时候，真的如期清偿了100万以后，那不就皆大欢喜吗？谁受损失？没有任何人受损失，没有任何人受损失。发卡银行给特约商店100万，他也从什么行为人手中拿了100万，然后特约商店呢？特约商店最好的为什么？他给了99万5000块，但是拿到多少钱？100万，所以还倒赚5000块，对。可是至少发卡银行跟特约商店都没有损失，所以就不会。如果说那个这一种案例啊，就是假消费真刷卡这种案例里面，如果说的行为最后有乖乖去缴钱的话，基本上是没有损失的，所以也不会成立诈欺罪。可是现在难就难在哪里？通常那个借款人都会因为事后的经济状况不佳，他就没有办法去支付那个最后的那个什么银行的账单。没有办法支付银行账单，银行都是非常聪明的，因为你们以后就会去银行当法务，就养好多好多好多法务，法务就会觉得很奇怪，说奇怪为什么这个人在店里面刷卡，然后每次跟他催讨账单都是没有回来，然后这家商店呢呆账特别多，就是特别多人，然后每次一见到人刷卡，就是都没有办法偿还债务，那银行法务当然就会觉得很奇怪啊，他就会去调查，调查说哦，原来是老板跟那个什么顾客的行为是串通好的。要用那种假消费真刷卡这种方式，然后故意要让银行收不到钱。如果是这种案例里面，那当然啦、啊，你们觉得会不会成立诈欺罪？实务已经说会，这就成立诈欺罪。两个是行窃一起的共同正犯，就成立诈欺罪共同正犯。所以的确也有人是用这种假消费真刷卡这种情况赖以为生。真的，这个账店就专门每天在做这种事情，只要有人借款需求，他就用这一招。 然后通常有人借款去了，他也明知道说这个人应该是没有偿还能力的，然后还让他刷卡，所以最后呢，通常都会被起诉，就是假消费、真刷卡这种案子都会被起诉。可是我刚才也讲过了，我们也不能够排除说有一些人是比较乖乖牌的，他是真的只是一时的，因为没有钱没有办法还，所以需要用这种方式去借钱，跟老板借钱，老板也答应了 ，OK， 他真的也想一开始也想还钱，只是说事后真的没有办法，就真的没有办法还钱。这种案子呢，我们实务点叫做没有不法所有意图，不要忘记诈欺罪是一个财产，但是还是要不法所有意图。所以目前的实务见解呢，在第几页啊？我看一下，第7页这边呢，这已经是稳定的见解，虽然还没有判例出来。看他说什么，诈欺罪呢是100年的这个判决3286，他说诈欺罪是以行为主观上要具备有不法所有意图为要件。假消费真刷卡呢，虽然没有真正的买卖或消费的事实，你没有在他店里面 买东西嘛，但是你还是刷了。信用卡持卡人的清偿能力呢，所能够使用的额度，在申请信用卡的时候呢，银行都已经审慎评估了。所以如果说你只是一时的需要钱，然后以这种假消费真刷卡的方式先跟老板借钱，你没有赖账不还的意思，那事后呢，你又已经依约然后缴钱了。那这个部分呢，主观上面就没有不法所有意图，这是有缴钱的情况。我们看下面这个97年这个也是一个判决，他说呢，诈欺取财罪的一定要不法所有意图。OK， 然后看后面就好，第八页的主体是，他说呢，借款人呢，持卡人像就是刷卡的人呢，像特约商店之间就有借钱应急啊，那个金额不多呢，还没有超出他的清偿能力的范围，一开始如果没有超出清偿能力的范围。那你刷卡的时候就没有不法所有意图，所以即便说你后来没有清偿能力，但是只要你一开始刷卡的时候不是完全没有清偿能力，你也没有想要借由这种方式去让银行造银行的财产上的损失的话，那我们实务就会说你没有不法所有意图，那就不会成立诈欺罪。可是相反的，如果你一开始假消费真刷卡的时候，就明明知道说我就是还不出来，然后你还要跟特约商店去勾串。然后造成影响损失的时候，实务见解都有什么？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构成所谓的诈欺取财罪，就只能暂停。所以要看情况，刷卡人一开始刷卡的时候的财务状况怎么样？他知不知道自己的额度？还有知不知道自己的清偿能力？他有没有想要偿还的意思？这些东西要综合判断。这是实务目前的见解是这样子处理的，好，我们看一下那个91年律师的考题，这是第4题。他说呢，甲呢结婚之后呢，在外面租房子住，然后呢某一天呢，因为很急用钱啊，然后就潜入他父亲会在某个住处的居所，拿到父亲的钻戒一枚，然后托知情的友人以德代为10万，都贩售兜售。OK， 那乙呢就骗他说呢，这是自己的所有的，然后去卖给丙，然后就得款10万块。但是事后呢，甲呢就跟甲骗他，骗甲说呢，我这个卖只要7万块钱，可能3万块钱就自己不会，就是黑吃黑。问你说甲乙要负执行的，你们觉得呢？首先第一个，潜入父亲的某一处的居所去取得钻戒一枚，这个会不会成立什么？父亲的房子会随便进去吗？你们觉得？还是说，当然如果说父亲是很大方，说只要有人进来，我一定让他进来，可是不要忘记他进去在干嘛？偷东西的，所以你觉得父亲会同意吗？父亲没有同意啊，对啊，所以大家清楚在的窃盗，那这是什么？加重窃盗，这是加重321的加重第一款，加重第一款加重窃盗罪 ，OK， 没问题。可是不要忘记了，他偷的是谁的东西？父亲的东西，所以偷父亲的东西，我刚才讲过，父亲才知道是什么儿子的，所以应该会什么亲属间的窃盗，会有亲属间窃盗的减刑的问题。会清楚前324切到减刑的问题，不要漏掉。好，下一个，托友人知情的友人呢、欸？知情的友人以代为10万银楼兜售，那显然你们觉得那个乙有没有拿到那个钻戒？有，乙拿到钻戒，乙不是前行为人，不是前面的加重切到罪的什么行为人，但是他却拿到那个钻戒，而且他也知道那个钻戒是什么假偷来的，假偷人来的钻戒，然后再交给别人。那个收受钻戒的人叫成立什么？赃物，对不对？所谓赃物就是指他人财产犯罪所得之物，不包括自己的。他人财产犯罪所得之物，你看那个乙，他所收到的那个钻戒是谁的啊？是谁犯罪所得之物？ 是假犯罪所得税的租赁，所以显然是他人财产的所得税，所以那个钻戒是赃物。那你明明应该知道说那个赃物是赃物，然后你还怎么样收受赃物，所以就会成立收受赃物罪，就成立收受赃物罪。那你把那个赃物呢代假，然后你把它拿到银楼去兜售，收受赃物罪之外，你还干嘛？中介，可以当中介，拿到银楼去干嘛？拿到银楼去卖。你不是出卖，但是你是带回去出卖，所以这个叫押宝账，什么叫押宝账？押宝意思是说区间啊，区间出门，区间兜售的意思。所以你是带什么？带假去卖给银楼，带假去卖给银楼，所以这个部分会成再成一个押宝账物罪。那乙呢，而成说呢是我自己说的，然后就卖给丙，然后就卖给丙。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你们觉得那丙是知情还是不知情的人？你知道那是账物吗？不知道啊，那当然不知道那是账户啊，所以以前是怎么样使用诈术？跟他说那个是自己说的嘛，使用诈术，然后使什么？你说老板那个笔限于错误，有时候那个不是账户，然后干嘛？他卖给丙啊，然后得款多少钱？10万啊，所以丙有没有处分财务？有，丙处分财务就是处分10万块那个对价，10万块就是丙处分的财务。那有没有受财产的损害？银楼老板受什么损害啊？你花10万元去买到赃物，那个赃物怎么样？不要忘记了，赃物买到赃物就是怎么样？随时随地都会被什么？赃物所有人是谁啊？那个钻戒的是那个老爸嘛？假父亲怎么样取回？所以受财产的损害，所以你当然可以对什么？乙当然就是对什么？丙成立什么？诈欺取财罪，就成立诈欺取财罪。那甲托他去做这样的行为，那甲成立什么？乙成立诈欺取财罪没有？你那甲嘞？假的话看起来他是没有犯罪支配的、啊、所以看起来比较接近教唆犯，除非他们两个是事前同谋，然后事后分赃，那就变成共谋正犯。这个部分要看你才什么见解。OK， 好，那我们现在接下去要处理什么？之后说假呢跟那个事后的那个乙呢，就跟甲说呢，他只有卖到7万块钱哦，然后3万块就自己吞了。请问一下，那个财产10万块到底是归属于谁？重点在这里啊。10万块是归属谁？你们觉得在民法上10万块到底归谁啊？我不知道，问你们，10万块是归谁？甲是托他代为去出售，托他代为出售在民法上叫什么？帮我卖东西，这在民法上叫什么？是哪个契约啊？违约吗？觉得是违约人点头，有人点头，哎，那你们觉得是什么？不是违约是什么？是什么？决定说是什么？这桌前面很可怕吧？现在开始问问题，没有啦。你觉得是什么？代理？当然，委任也不排除代理啊。对啊，他有可能有委任关系，然后授予他代理。好啦，假设说是委任，然后有代理权的授予好了，所以他已经名义。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到底那个才10万块的所有人是谁啊？如果是这个样子推下来的话，10万块的所有人是谁？应该是受任人的吧？对不对？是受任人，还是我明白那么差？没讲错吗？是受任人的。那可是受任人负有什么？依照委任契约，他负有义务要怎么样移转那个所有权回去给委任人啊，对吧、啊？所以是受任人的。所以后面的部分，他跟他说呢，哦，骗他说呢，哦，我只有卖到7万块，所以3万块我自己吞掉了，如果他是所有人的话，你是所有人的话，自己吞掉会怎么样吗？本来就不会怎么样啊，他没有还给他，本来就不会怎么样，这本来就是什么？债务不履行的问题而已啊，就不会有什么个人侵占罪，这个前提当然是说，你认为说那个账户块是属于所有的，可是不要忘记了，那他骗甲说，哎、欸，七万那个只有卖到7万块，可是虽然我们认为说他因为是他是10万块的所有人，所以就所有侵占那个3万块的部分不会成立侵占罪，这是没有错。可是不要忘记一个很恐怖的考点在这里，所以为什么说这个部分民法要强？因为我刚才不是讲过了吗？依照委任契约，他负有什么移转10万块所有权回去给谁的义务？回去给本人甲的义务，对不对？现在你骗他说，其实只有7万块，我只卖他7万块，所以原本要移转10万块回去，现在我只要移转7万块出去就好了，我还获得什么？3万块的利益啊！那3万块的部分我就不用，我本来应该要依照委任契约我要移转的，这是我的义务嘛，我现在就不用移转了。不用移转就表示说什么？我得到财产上的利益， 那甲方就没有骗啊，甲方骗人就说啊，只有七万块，所以他就干嘛，就不会再来跟我要那三万块钱，他不会来跟我要什么块钱。可是三万块钱本来他对我是有什么债权，他对我可能是有债三万块的债权，他现在因为被我骗，所以他不知道要行使这样的债权，不知道行使这样的债权显然是什么，就是得利啊，在行为角度来看就是得利，所以这个部分。三万块部分会成立诈欺得利罪，这样就会成立诈欺得利罪。你应该要把三万块钱的部分也要返还回去的才对。但是呢，人对应该是要还给他，对，要还，要那个债权的关系应该要还给他。但是你骗他就七万块，跟他说其实我们要七万块，所以三万块钱的部分呢是或有利益或债权上面给出的利益，所以这部分要写的是诈欺得利罪，不是侵占罪，因为所有人他还是所有人，他就三万块钱还是所有人，侵占罪必须要是侵占他人所有的职务 ，OK， 这个部分是隐藏的考点，在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诈欺得利罪很容易就会忽略，为什么？因为你很容易就忘记说，某一个人在民法上面对另外一个人负有什么债权，可是因为行为人欺骗，导致说他不会去行使这样的债权，那个就是受有不法。这个部分就是受有不法利益，所以说什么有人说把那个东西，比如说那个公寓大厦里面呢，八楼住户跟那个管理员说，如果等一下有人送那一瓶酒给我的话，你就要通知我。结果管理员呢，在之后呢，就真的有人送一瓶酒过来，然后要给那个八楼住户，结果那管理员就自己把那瓶酒喝掉，管理员成立什么罪了？管理员会成立侵占罪，管理员会成立侵占罪，你们觉得？把应该要还给那东西是他的吗？当然不是他的啊，是什么？你因为什么？你是管理员，所以怎么样？持有住户的东西嘛，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把它据为己有啊？那把它喝光了是据为己有啊？所以是一到五的使用方式，不要忘记了。所以当然是构成侵占罪。这个部分，那如果说后来八楼住户下来，然后管理骗他说没有啊，刚才没有人送东西过来，如果他这样讲的话，会怎么样？还会再成立一个诈欺的利罪哦。你说为什么？因为管理员本来就有负有什么返还，就要负有交付给他的那瓶酒的义务嘛，对不对？要可能那种在债权关系上，他帮他保过来，他帮他保，但是后来还是要返回别人，他怎么办？返还给别人，本人对，我有点闹。其实真的太累了，所以就讲话有点快中风的感觉。对，所以你还是要还给他，但是因为你这样骗他说没有啊，没有人拿东西过来啊。结果如果说他真的就这样受有害，他们损害的话，怎么说？真的没有人送东西过来啊？算了，事实上是有的。如果他后来没有发现的话，事实上是有的。那这个部分，你原本负有返还那瓶酒的义务，后来因为你使用诈术的关系，所以被害人没有办法向你请求返还，他也不知道，所以都不知道从何向你请求返还。这个部分有可能在另外再成立一个诈欺得利罪，再成立一个诈欺得利罪。可是这个部分会在跟前面那个侵占罪要竞争，最后只有论一个罪而已，最后只有论一个罪而已。因为侵害法益只有一个，侵害法益只有一个。OK， 这个是诈欺得利罪。我要提醒各位的是，不要忘记了，当某一个人在民法上面对他人负有债务关系的时候，那如果你行为透过诈术让这个债务关系被免除了，或是让那个债权人呢不知道行使这样的债权。那就要考虑到诈欺得利罪的问题。诈欺得利罪的犯罪是很比较隐藏起来的，你要稍微去想一下。那这个取财罪当然很简单啊，取财罪就是他人东西交给你嘛，对不对？而得利通常说你要从民法上面角度去想才会想得到。OK， 好，看下一个例题。下一个例题是说呢，某甲呢驾驶了他的汽车呢，然后违规停车，然后那台车呢就被拖掉，也被拖掉到保管厂里面去。那甲呢当然觉得不爽啊。夜间呢，就潜入到保管厂里面去的，趁这个保管员上厕所的时候，就把他的车子开过去。隔天呢，他就被保管厂的那个要求说呢，我要来领我的车。所以保管厂他就说，这个人不见啊。那某甲呢，就开口说，那你要赔我，就算你领完的话 ，OK。那保管厂呢，就说不要，我报警处理。随后就发现了，原来是甲知道自己第一小时问你说，甲说我构成窃盗罪，把自己的车取回来，我构成窃盗罪吗？在哪一个部分发生问题？你是不是破坏他人对那台车的持有支配关系？那台车本来在谁持有当中？保管厂，所以你显然是有破坏保管厂的持有支配关系。OK， 你丧失持有支配啊，那辆车被车厂被拖走了。你有破坏到他保管厂对你那台车的情况的车子持有支配关系，然后怎么样建立起自己对于什么那台车持有支配关系？可是 客观条件即便都满足了，然后你说我已经同意嘛，可是不要忘记了，主观上面要什么？不法所有意图，他有想要把他人之物据为己有吗？没有，那也是本来就是什么他自己的啊，显然是没有什么所有意图，对自己的东西不会再有所有意图，我所对自己的东西我还在一直拥有，不会有这样子的，对自己的东西本来就是我说他自己的，不是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所以这个案子是欠缺不法所有意图，所以他不会成立窃盗罪，这是第一小题。第二小题呢，你们觉得他会不会成立诈欺未遂罪？你的题目好好心哦，所以告诉你们在讨论是诈欺哦，而且在讨论说到底是既遂还是未遂哦。那显然是什么？这讨论的问题是什么？诈欺罪的着手是什么时间点啊？对不对？问题说会不会构成诈欺未遂罪？那构成未遂罪的前提是什么？那着手啊，这个案子他有没有诈欺着手？他骗保管厂说，哎，我的车在你的这里，刚把它交出来，事实上他自己早就开回家，显然是使用诈术嘛，对不对？传递一个不实的资讯。可是，下一个保管厂现行错误吗？没有啊，说我们这里明明没有这台车啊，而且他还怎么样？我要报警处理。他聪明的很，显然完全没有被现行错误，完全没有现行错误，所以他只有使用诈术，单纯的使用诈术不会被评价为诈欺未遂。那就看什么，使用诈术的行为不会被评价为诈欺罪的着手。争点在这个地方，争点在这个地方。依照实务界，我刚才讲过，依照实务界，诈欺罪什么时候着手啊？你行为使用诈术的时候就着手了、啊。那依照实务界，这个案子有没有着手？那显然就着手，显然就成立诈欺未遂罪，没什么好说的。可是你题目这样写，就写完了吗？你会觉得很心虚啊？啊，这样写完了，然后有点可怕。所以你不要忘记了，如果依照学说上面的主客观综合理论，依照主客观综合理论，什么时候着手啊？那对于法医要什么？至少要紧密的危险性吧，依照他主观上面的犯罪计划要直接紧密的危险性啊。可是这个案子有吗？这个案子有没有啊？你们觉得这个对于那个财产保险保管厂的那个法医财产法医有没有侵害的危险？你们觉得有侵害的危险吗？如果这是一个非常有制度的保管厂的话，他也可以调监视录影带看说你行为讲到底是不是真的。你觉得他有没有财产上面损害的危险？当然就没有啊，为什么？然后看监视器说，哦，原来是你明天昨天晚上自己先用保管厂，然后自己把它开走的、啊。显然他就怎么样，就不会陷于错误，然后去处分他的财产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显然就没有危险，显然就没有危险了。那如果说这是一个车子一来，好收钱之后呢，就到处乱停车，他也不会管你说现在到底是停到几部车啊。昨天晚上有没有停这台车啊？你取走车的时候有没有取回什么名牌还是什么？他都不管，就让你放任你们去随便乱管你的一个停车场。那显然是什么？他在你讲，然后因为这个停车场非常的没有制度，非常没有制度。然后我就说，哦，你讲啊，好像是真的，好像有这一回事、啊。他说昨天好像真的有一个被偷掉车塞进来，好吧，反正我就支付给你好了。如果是这种没有制度的停车场的时候，比较倾向有什么？这样的使用诈术行为就已经有危险了。原来比较这样使用诈术就已经有危险了。所以还是要具体一个案去判断，还是要具体一个案去判断。OK， 好，那这就是这个小题，其实考的不难啊，真理就是这样子而已。哎，我看一下还有多少，好像还有很多人去。我们今天至少要讲完诈欺相关的犯罪。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下一个系列的。我们现在不是对人去诈欺，我们现在要对机器去诈欺，对机器诈欺。就是339条之1、339条之2、339条，写错了，是339之3、293，把它改掉。这三个犯罪呢，当然是新增定的规定了，但是新增定的规定，你看他说什么呢？339之1的条文是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是所有，这就是不法所有意图都没有什么特殊性。那构成的行为是以不正的方法由收费设备取得他人之物。什么是收费设备啊？收费设备。什么东西是给你收钱的设备？什么东西是你要投钱去订阅机器它才能做？啊，你知道吗？自动贩卖机啊，对不对？投钱机它就吐出来给你东西啊，对，自动贩卖机啊，还有什么？去捷运里面是刷卡，对吧？捷运刷卡，啊，去捷运刷卡，不是啦，去逼那个悠游卡，或是投钱进去，投钱进去。反正只要你要投钱进去的那些收费设备，都算是这里所说的收费设备。还有百货公司的电动按摩椅啊，什么投10块钱做30分钟啊，这些东西也算是这里所说的收费设备。收费设备，那什么是这里所说的不正方法呢？要从收费设备里面取得他人之物嘛。所以自动贩卖机是收费设备，自动贩卖机里面的他人之物是什么东西啊？饮料啊、波卡啊，那些东西啊，就是这里所说的他人之物啊。那电动按摩椅不是他人之物啊？为什么？电动按摩椅投钱进去的时候，它是给你东西吗？ 不是啊，他是帮你按摩30分钟，我就觉得啊、哦，好舒服啊、哦。你是干嘛？获得利益啊，你是获得利益，所以那个是第二项的那个获得利益，获得33万不法利益，电动按摩的部分是获得33万不法利益。还有京运捷运里面啊，要逼那个卡片啊，或是从投钱进去的时候就让你坐车啊，像这些投钱之后让你坐车的这样的行为，都算是获得财产上的不法利益，它不是取得财物，它不是取得一个有形的财物 ，OK？ 第三个、第三项区分的。下一个问题是说，什么是3391所说的扶正方法？我如果用炸弹把那个自动贩卖机炸掉，然后把它一样拿出来，各位算这里所说的扶正方法？我还是有经验，我还是有取得他人财物、欸、只是说我是用炸药这种方式，或者我会听过有人这样说，很好笑，撑杆跳，我就撑过去那个捷运的闸门，终于反正越过去了，越很长，就撑杆跳就越过去了。他说那是不正方法。就财产损失的角度来看，这两种东西都是不正方法。为什么？那你撑杆跳撑过去了，你就不用刷卡付钱哦，你就不用投钱哦，对啊，然后我就免费让你坐捷运哦，或者说免费让你去喝饮料、哦。当然不行啊！可是条文上你先用扶正方法取得这些财产、社会社会里面的这些物或是利益了，所以你就要去解释说什么是扶正方法。基本上来看，你不能说他的财产损害，就是说只要任何破坏财产损害的可能性的方式都是扶正方法，不能够这么快。为什么？因为一张请示解释，这个是在哪个对象里面？是在诈欺对象里面，所以一张请示解释的关系，就是扶正方法就是要类似或者相当于诈术的方法，类似或相当于诈术的方法。那诈术是用平和来说暴力的手段，当然是用平和的手段啊。所以刚才用炸药的方式显然不是自己所说的正方法，因为它不是跟诈术相当的手段。撑杆跳，撑杆跳通常也不是什么跟使用诈术很像的手段啊。那什么是跟使用诈术很像的手段呢？投入假钱。当你投入假硬币的时候，当你投入假饥渴乱真的假的硬币的时候，基本上那机器比较笨一点，它有可能辨识不出来，就吐出来什么饮料给你喝。那这个时候呢，那个投入假硬币就是这里所说的不正方法，是用非常 peace 非常平和的方式，然后呢让机器受骗啊、哦，投入的是假钱，但是机器还是被你骗了，饥渴乱真嘛，所以还是吐出饮料出来给你喝，所以机器受骗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里所说的不正方法。所以基本上3391、3392、3393这三最所说的不正方法，一定要是跟诈术相当的方式，有那种欺瞒的性质，一定要是有欺骗性质在里面，一定要有欺骗性质。所以投入伪币当然是具有欺骗的性质，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讲3391好了。可是实务虽然认为说投入伪币当然就构成诈欺罪，因为你看投入伪币就是假钱嘛，这是不正方法啊，这相当于诈术的行为。然后怎么样取得什么破卡一包或是饮料一罐？所以取得财物超过，而且从那种自动手从那种收费设备取得他人财物。如果你是机器设置者的话，实务就认为说，我不接受说投入假钱的人可以获得你当官，所以你还是使用诈欺让我受到损害，所以呢，你还是可以成立诈欺罪3391的这样一个从收费设备取得他人财物的这样的犯罪。OK， 实务界也是这样认为。可是学说上向来都会认为机器比较笨，它不会写错误。那记得。你在学3391、3392这三个罪的时候，你要记一个观点：学说那边一概认为机器没有限于错误的问题，机器不会有限于错误问题啊。如果是机器不会限于错误问题，那对机器诈欺或者用不正的方法去让机器限于错误这样的说法，当然就不能够成立，当然就不能够成立。那你说，那这样3391、3392就白定了？因为机器永远不会限于错误啊，永远不会用这三个条文来处罚行为没有错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种行为怎么办？在这三条罪成新增设之前，许多上面认为说机器不会限于错误嘛，那当然不会有对机器诈欺的问题啊。所以呢，如果你是投入伪币去取得破卡一罐，这个时候呢不会成立诈欺罪，依照学说的看法，因为机器不会限于错误嘛，这不会成立诈欺罪。那怎么办呢？学说说，那用窃盗罪来处罚，看起来不错。为什么？窃盗罪有说要用什么方式去破坏他的使用是没关系吗？你只要用什么和平的方式就好了。那你投入伪币，然后去取得那个自动贩卖机里面的饮料，当然也是什么用和平的方式去怎么样破坏他人对于什么那个贩卖机的持有支配关系啊？那个贩卖机本来是谁持有支配的、啊？当然就是设置贩卖机的人啊，持有支配关系，然后怎么样去取得他人的持有支配关系，破坏他人持有支配关系，然后去取得那个他人的财物，饮料一罐或海罐，这个当然就是典型的什么窃盗罪，比如上面就改用窃盗罪来处罚。 那可是现在新增设这样的规定之后，当初增设这三条罪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处罚什么投入假钱，或者投入伪钞，或者投入伪币的这样的行为。可是学术上面就认为说，你就算增设了339(1)，你还是没有办法处罚到投入伪币的这样的取得他人自动取得他人收费设备里面的财物的行为。为什么？因为机器不会陷于错误，机器不会被骗，机器不会被骗，它不是人，不会被骗。所以这个部分呢，就会认为说，啊，391还是不会成立。那实务界也说什么？实务界也说，我管你什么机器，或者是会不会被骗？实务认为说，机器是人脑的延伸，人的手足的延伸。对机器骗，就是骗人，就是骗设置那还是自动设备的人，收费设备的人。所以还是这里所说的不正方法，还是这里所说的不正方法。所以还是投入伪币的行为，去取得破坏惯这样的行为，还是落了339(1)，还是落了339(1)。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实务见解是比较符合当初的立法理由的。之所以设置这三种罪名，就是为了填补这些处罚漏洞，因为之前能够用窃盗罪来处罚。那可是用窃盗罪来处罚会有问题，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处罚到391的第二项情况。391第二项是什么？用不正方法获得才能成为不法利益。如果说你像学术上面所主张的这种投入伪币的行为，去免费按摩椅，去做按摩椅，按摩30分钟。举例说，哦，是用和平的方式，顶多涉及到窃盗罪，不是391。请问一下，窃盗罪有不处罚处罚窃盗得利的这样的行为吗？没有，窃盗罪的课题一定要是什么？有体物，一定要是有体物。所以如果是要学说的话，在窃盗得利的情况下，就会有处罚上面的漏洞。但是如果说你觉得说这种投入伪币的行为，也可以用391来处罚，那这一种得利的行为就可以用什么？第二项，就可以用第二项来处罚，就可以用第二项来处罚，就不会处罚漏洞上面的问题。这个还蛮重要的，因为你们要知道，如果用学说的话，窃盗得利罪的部分就没有办法处罚到，但是391、392都有处罚到得利的行为，都处罚得利的行为。好，下一个我们来讲一下三十九之二。392呢，当然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啊。那现在问题是说，什么是自动付款设备？最常见的就是什么？自动柜员机。自动柜员机，自动柜员机是什么？就是给你领钱用的啊。你要输入什么卡片，然后输入账号密码，它就干嘛？吐钱出来给你。对，那个叫做自动付款设备，会给你钱的啊。如果是那种说你要投钱进去的，要收你钱的，那是391，那391。啊，你输入账号密码或其他的资讯，然后会把钱吐出来给你的，那是392。这两罪是这样的差别，一个是收钱的，一个是吐钱出来给你的。那自动付款设备解决了之后，下一个问题也是。什么是这里所说的不正方法？什么是这里所说的不正方法？我如果用伪造的提款卡插入自动柜员机，然后让他机器被骗，然后吐钞出来，这个算不算这里所说的不正方法？你觉得？比较实务见解，一定是啊。为什么？因为那张卡片是伪造的，根本上就没有什么，根本上面就没有这一张卡片的账号密码，还吐钱出来。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是这种说不正方法。那你说，如果是依照学说呢？依照学说的话，其实这里也有机会被认为是392。为什么？因为你输入的不是真卡，你输入的是真卡。可是又遇到一个问题啊，机器会陷于错误吗？不会陷于错误啊，所以还是不会落成392，还是不会落成392。如果说你全部都认为说机器不会陷于错误的话，那全部都不会有391(2)的问题。然后一贯的话就变成这个样子，但实务界一定都认为说，只要你插入的是，只要你不是真正的卡片持有人，只要你真的不是卡片持有人，真的卡片持有人，那你还插入卡片去领钱，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不正方法。所以当然也包括什么伪造卡片在里面，这会被实务认定是不正方法。可是最麻烦的是什么？最麻烦的是说，你去偷人家的信用卡，或是提款卡好了，信用卡也不能领钱，偷人家提款卡，然后干嘛？插入那个卡片，插入那个自动柜员机里面去，然后干嘛？输入他的账号密码，然后怎么样，就吐钱出来了，吐钱出来了，这个不会算是392。实务界说可以，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卡片的所有人，就没有什么权限去用人家的卡片去插入，然后去领款、去取款。所以实务认为说，拿人家的真卡去领款，还是会构成这种说不正方法，还是构成392，还是构成392。可是有部分的学说认为说不会，为什么？机器是认卡片还是认人啊？你们的交易习惯，机器认卡片还是认人？它是认卡片啊！你只要插入卡是真正的卡片，是有这个账号的卡片，而且输入的账号密码又是什么？这张卡片是正确的账号密码，那机器怎么样？ 就会吐钱出来给你啊，不是这个样子吗？机器才不会去管说你是不是这张卡片真正的持有人、真正的主人，不会去管，它只管什么卡片是不是真，它是管卡片是不是真的。另外一个，你输入的账号密码是不是真的？这三个要件都符合了，机器当然就会吐钞给你啊。当初银行去设置这个自动柜员机的时候，不是也是这样子想的吗？他敢去设置这种自动柜员机，就要敢去承担这种被人家冒用的风险。为什么？你一般到银行去领钱，你要拿什么东西去领钱？啊，存折啊，然后印件证明啊，去领钱，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银行职员要干嘛？去审查说你是不是就是这个财务所有人，对不对？那你现在银行为了方便作业，所以你去设置了这些自动柜员机，在好多个地方去设置这些自动柜员机的目的是什么？大家方便来取款、去领款嘛，对不对？那他当初设置这些自动柜员机的目的是什么？只要你输入卡、插入卡片是真的，你输入账号密码也是真的，我就当作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卡片的持有人，你是那张卡片的真正的所有人，那我就要吐钱出来给你。所以，既然行为人所拿插入的卡片是真卡，是真卡，输入账号密码也是真的，只是说他不是这张卡片的所有人。这个时候，依照自动柜员机的设定的目的之处，就是怎么样，他就应该要吐钱出来，让他按你这个金额就应该要吐钱出来，所以不会构成33922，不会构成33922，因为自动柜员机只会认卡片，不会认人，他只会认卡片不认人，就是所说的认卡不认人那个想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根本就没有对什么机器去使用诈术，你根本就没有对机器，因为所输入资讯都是真的，所输入资讯都是真的，就没有对机器使用诈术。何况学术上面叫我说机器不会写错误，所以当然就不会这种案子里面偷人家的提款卡去领款的话，当然就不会构成这一组说的33922的这样的犯罪，这是学术上面的见解。不过要记得，实务还是认为说，反正就是没有权限去领那个钱，因为你不是卡片的所有人，就没有权去领那个钱。你还是得所说的不正方法，你还是得说就会构成33922，就会有很大差别，就会很大差别。那学说虽然不会认为说不会构成33922，那我问题又来了。那可如果说你偷别人的提款卡去插入，然后输入正确的账号密码去领到钱，可不可以用窃盗罪来处罚？因为你说我不会构成33922嘛，因为认卡不认人嘛，不会构成，可不可以用窃盗罪来处罚？你就要去想，可不可以用窃盗罪来处罚？前提是什么？窃盗前提是什么？破坏他人的持有支配关系，然后建立自己的持有支配关系，对不对？是啊，是没错啊。窃盗罪的前提是什么？你未经什么财务所有人同意，或是财务持有人同意，然后去破坏他的持有支配关系，然后去建立自己的持有支配关系。所以甘定贵老师就说呢，啊，虽然不能够用33922啊，因为他是认卡不认人嘛，对不对？可是他还是可以回归到窃盗罪来处罚。所以他认为说，这种偷别人提款卡，然后输入正确的账号密码，然后取得款项，这个部分。虽然没有办法构成33922，但是甘老师认为说可以构成320条窃盗罪。但是呢，黄文杰老师跟蔡胜文老师又反对，他们说连320都不会成立。为什么？我刚才讲过啦，他是认卡不认人的，只要有卡片插入的是正确卡片跟账号密码，我就会吐钱出来给你，不是指的是什么机器吐钱出来给你，而是什么发卡银行本身也会吐钱出来给你，就同意说好，机器吐钱，机器就吐钱了。他知道机器吐钱的时候显示什么？银行也同意说你可以领款啊，对不对？银行也同意领款，所以这样的行为是有经过所有人、财务所有人、银行同意，有经过财务所有人、银行同意，所以也不会成立320条的窃盗罪，也不会成立320条窃盗罪。下一点问题，哦，连320不会成立哦，那侵占遗失物可不可以？320不会成立的话，337当然也不会成立啊？为什么？337的前提也是什么？他人未经他人同意，然后干嘛侵占他人遗失物啊？不是吗？如果你认为320是银行同意，或是所银行所有人同意给你吐出来这个钱的话，那当然也不会成立337啊，因为337部分也是你未经同意为前提，所以337部分你不可以说啊，机器吐出来的就是银行遗失物，还不是嘞？机器吐出来的就是显示什么？银行只是机器要吐钱出来给你，那也是银行同意，所以也不会320条的问题。OK。那你就怎么办？那这样行为就没有办法给处罚了。依照那个黄文杰老师跟蔡胜文老师的意见，没有错，这样行为真的后面的部分就没有办法处罚。那如果以后要把卡片放回去，这个卡片部分也没有办法收回，也不能处罚，那就有什么处罚上面的漏洞，就会处罚什么？那就要用其他的构成条件来填补。对，那这立法就是上面的问题。对，那如果你是甘天贵老师的话，就会认为说3992虽然不会成立，但是呢还可以有什么320，我就用320，因为是用和平的方式取得他人的财物。而这样的见解其实也忽略了认卡不认人这样一个事实，认卡不认人这样子，只要是正确的卡片、正确的账号密码， 机器吐出来就等于是什么？银行同意你拿到这些款项，那就不会有3.20问题了，因为当然也是以未经他人同意为前提。OK， 好，那就是3392。那当然是15的话，哎，不要管他那么吵半天干嘛、啊，反正这就是补正方法。对啊，那就直接用3392来解答。OK， 我们现在要进阶版的，再提升一下难度，所以看其他案例10页上面的案例。他说呢，甲的月经会也同意呢，去拿到提款卡一张，然后之后到柜员前面去提款现金，他可能不知道会成功，因为第一次试做没兴趣啊，先提3000块好了，不敢接提太多，哇，这吐出来3000块，好开心哦。结果呢，第二次就是他就觉得很高兴，第二次再一次好，原本这次想要提2000块，没想到今天神的真是眷顾他，这次吐出来20000块。请问各位，他要先后行为成立什么？前面那个入3000块，结果呢，正吐出来3000块，这个部分就是我刚才讲那个政治，那个政治到底输入正确的插入正确的提款卡，还有输入正确的账号密码，吐出来也是等值啊，也是3000块啊。那个3000块的部分，可不可以用3392或是7到2来处罚？刚才都已经分析过了，实务说可以用3392来处罚，因为那是不正方法，即便那张卡片是正的，还是不正方法，因为你就是不是卡片的所有人，你就没有权利去取。所以就是这一组3392所说的正方法。那该定会老师认为说呢，因为机器嘛，机器呢它不会有信誉错误问题啊，这个案子应该成立的是3000块的部分应该成立的是窃盗罪，因为没有经过银行的同意。可是它不会构成3392，可是会构成窃盗罪。可是呢，不要忘记了，蔡世伟老师跟黄金老师认为说，当你输入正确、插入正确卡片还有输入正确账号密码的时候，就表示说银行已经同意你去领的这3000块。然后很快，那那个钱是银行的、啊，那这个同意也就不会有窃盗罪的问题 ，OK， 就是无罪。所以你知道康田会长说嘛，3000块不是无罪的前半段，可是后半段他做了第二次的行为啊，第二次行为就有争执哦。第二次是什么？第二次是说原本想要提2000块，他插入卡片跟账号密码当然也是真的，可是吐出来20000块，那2000块的部分呢、啊、还是回归到我们刚才的争议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就那个18000块的那个部分。18000块的部分，知道怎么算吧？你输2000块，输出来20000块，你不就多拿18000吗？对不对？当然，就后面的那20000块，实务第一次认为什么啊？就3392啦，就一贯用下去就不正常吧？所以20000块就不用3392处理了。问题是，许多上面当然不会同意这样的意见啊，许多上不会同意你这样的意见，许多上认为说，如果是干扰的时候，说20000块不会怎么处理啊？那窃盗罪，三万是要先处理20000块。可是呢，如果是像黄文杰老师跟蔡世伟老师的部分呢，有没有可能在18000的部分翻盘？因为2000块的部分，他们认为什么？2000块部分是我自己就是输入真卡，还有真正的账号密码，而且你也吐出来2000块，所以针对2000块的部分是经过你的同意，对不对？可是现在假设说，我就18000的部分，我没有输入18000，我就有输入什么2000，就自己吐出来20000块，这个部分当然也不会有，依照黄老师的看法，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窃盗罪的问题，为什么？反正就吐出来嘛，吐出来是什么同意啦、啊。可是针对18000的部分，黄慧婷老师有不同意见，我觉得这些人真无聊。抱歉插一脚，连18000也要扯，你就直接用实物的339220000块就好啦，就扯到说2000块呢是不会构成什么窃盗罪，也不会构成什么3392哦。可是18000的部分要小心哦，18000的部分是你自己机器乱吐出来的哦，我没有输入18000，是你自己乱吐的。机器乱吐，黄慧婷老师认为说，机器乱吐的话呢？显然是没有什么非基于所有人的意思，非基于所有人的意思，然后脱离什么银行的持有支配的状态，因为他又没有按一，他又没有按20000块，是你自己吐出20000块出来的啊，所以针对18000的部分，不是他按的那个金额范围里面的。黄文婷老师我说这个是非基于银行的处分，非基于银行处分的意思，所以不会成立什么，还是要成立327，还是要成立327，但是还不会成立3390，也不会成立320，但是会成立327。可是黄文婷老师就批评啊，他考在去年的，他要发言的机会，他就认为说奇怪，针对这个部分，针对部分，黄老师也认为说不会成立327啊，为什么？因为理论是要一贯的啊，理论一贯是什么理论？只要输入的账号密码是正确的，卡片也是真正的，那是怎么样？机器吐出来的任何钱，不管是多少钱，那都是经过什么发卡银行同意的，因为发卡银行就要承担这样的风险，你敢用这样的机器，你敢用这样的机器，你就要承担这样的风险。所以这个部分呢，只要是机器吐出来的，而且你就是输入正确的卡片的账号密码，通通都要录影，对，通通都不能够录影3320、337，这两罪都不能够对，因为这两个罪都是以银 行未经银行同意为前提，都是未经银行同意为前提。那银行什么时候同意？只要你输入的是正确的，插入正确的卡片跟账号密码，银行就会同意。那我管理机器吐出去多少钱，都是银行同意的，这是黄建老师的见解。那如果你看黄建老师的见解，那行为人就皆大欢喜啦，他就完全不会被处罚到。对，那如果是黄伟廷老师的话，对不对？那18000的部分是要乘以37啊，他就这样讲。那甘天贵老师就说，不对，20000的部分是要20000就337，那15000说什么？339，这全部都是20000都要返回来，这全部都是不法所得要没收。他们讲就是一群人就会产生这样的争执，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考点，那一考再考，白考一遍，对。就是其实关键就是什么？关键就是第一个，你插入的是真正的卡片，会不会乘以3392？这是第一个要解决的。啊，苏州会啊，学生说不会，学生说不会，但是有可能乘以320。啊，另外一个认为说不会乘以320。对，如果他再进阶版的，那就是机器自己乱吐钱出来。对，乱吐钱的部分，学生那边有认为说有可能构成337。对，大概整体就是这些啦。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就很非常的遗憾，我能够把诈欺罪讲完。对，那就下一次吧。OK， 好，那就今天就先到这里。